我们上个礼拜上了这个咳而麦服的厚朴麻黄汤，那我们今天来上咳而麦沉的泽漆汤，跟这个大逆上气咽喉不利的麦门冬汤。其实张仲景的书里面啊，它本身让我觉得就有一种帮助我们学习的编排技巧，比如说咳而麦服跟咳而麦沉是一个相对嘛，可是呢咳而麦沉的泽漆汤跟后面的麦门冬汤又是一个相对，也就是泽漆汤是一个治疗阴实的方，而麦门冬汤是一个治疗阴虚的方，而这个泽漆汤跟麦门冬汤呢又刚好都是煮了之后是每次喝少少量，然后一天喝很多很多次的药啊，所以他们两个药方又有一个相似而相反的调性。那像是泽漆汤是有生姜没有大枣，而麦门冬汤是有大枣没有生姜啊，这都是仲景的方药很有意思的点。那当他这本书是这样编排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顺便学习到一些这个开药的章法，那或许也就是张仲景的这种写作风格吧，让使得我们这些学习者蛮能够受到帮助的啊。就是这本书读着读着，那用着用着，医术就会慢慢的进步。那上次我们说厚朴麻黄汤的这个咳而麦服，它的这个邪气可能是在这个组织的很表面很外面啊，也有一家是说什么厚朴麻黄汤的邪气比较在肺的上面，泽漆汤的邪气比较在肺的下面。那当然我们中医其实开这些药方的理论来讲都不是那么精于解剖学啊，所以这些当然历代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那这个咳而麦沉的泽漆汤呢，一般历代的中医的注解啊，都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什么痰饮积聚为患啊，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呢，其实泽漆汤症啊，硬要说是痰饮症，其实有一点牵强，因为当然我们的组织里面会有积水的，可是当我们组织里面有积水的时候，其实用这个干姜啊、半夏啊，或者是这个茯苓啊，通常都能够处理得很好。就是当我们的这些组织里面的水太多，比如说苓桂竹甘汤，那也是组织里面有太多的水，有点水肿，所以就用这样的方法来温化痰饮。那泽漆汤特别用了两味很少出现的紫参跟泽漆两味药，那这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因为紫参跟泽漆呢都是临床上面算是效果很好的治疗癌症的中草药，所以泽漆汤症它比较是在示范一个肺癌的方剂。而你想想看，它的这个服法啊，泽漆汤的服法是哇，就是光是煮这个药啊就吓死人了。它先把这个三升的泽漆啊，那个《金匮要略》本是写三斤，把那么多的泽漆用东流水啊，还要有流动的性质的水，还不能是停住的死水。我在想，东流水我们能不能用自来水混过去？它也从水厂流到我们家了。这个五斗，那么一斗是十升，一升是200cc， 对不对？所以一斗是2公升，就是2000cc， 那五斗的话就是10000cc， 10公升。那如果用锅子来算，大概锅子要这么大，对不对？至少要这么大的锅子了。那这么大的锅子呢，把10公升的水煮到变成3公升，然后这再拿这3公升的水去煮其他的药啊，然后呢煮成剩下5碗，也就是煮成1000cc， 然后这1000cc 的药呢再分成10次，每次喝半碗，像是打点滴一样。那你想想看，一般的咳嗽有必要这么样子费周章吗？就是当你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心力去煮这么大锅的药的时候，我想这个病恐怕是生死交关的病哦。不然的话，如果不是生死交关的病，依照我的家人的习惯，就是这么麻烦不喝了， 反正不喝也不会死啊，但他就懒得喝了。所以这个药能够那么麻烦，大概是不喝就一定会死啊，是这样的感觉。那这个泽妻汤呢，它我们要说它可能是肺癌，它的论据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因为通常把咳嗽的脉啊，不是偏浮就是偏弦，偏浮是有偏浮的话，因为咳嗽的话那个气在向上冲，病在肺，肺是上焦，这个脉偏浮是理所当然。那脉偏弦因为有痰饮，所以脉会呈现一个弦脉，那这也是理所当然。可是呢，咳嗽要脉沉，那是一种什么咳嗽啊？当然我们说沉主里，对不对？所以是也有说沉主里主水，所以一般的医家会说啊，这是里面有水。但是我也说过，里面有水，我们一般用的药还不必用到这些招数啊，还不必用到这样的招数。所以它是会沉，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想到沉脉的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在把这个癌症病人的脉的时候会把到的所谓的腹股脉。那这个腹股脉呢，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有癌症的时候啊，在他长癌的那个区块，你把他的脉，那个脉会让你发现说，哎，好像腹曲啊没什么太大跳动，中曲也没什么跳动，可是按到骨头边边的时候啊，你就如果这是这个骨头的话，就在贴着骨头的地方，那个脉啊，有力到你都按不断它。像我们一般人这个脉，就是稍微用力一点按了，就把它按到，它好像跳不起来了嘛，对不对？被我们压住了。可是癌症病人就是腹曲没有，中曲没有，到沉曲那个东西哦，你要按断它都不容易，这么有力的一个沉脉。那这样的一个腹股脉啊，是一个癌症的患者的一个特征的一个脉象。那当然也代表它的邪气是一种很顽强的在里面的一个邪气。那所以以临床而论的话，泽妻汤呢恐怕就是这个肺癌。那在那个美国的尼海夏先生的那个教学光碟里面啊，他有提出一句话，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他就说这个泽妻汤里面有一味药叫做紫参，那他说张仲景的金匮要略里头有另外一个方，就是单用紫参的一个紫参汤，而这个紫参汤治疗的是肺痛下痢，就是这个人胸口在痛而同时在拉肚子。那拉肚子会胸口痛，尼海夏先生就说在他的临床经验，这是一个肺癌的人的特征，可见得紫参这味药恐怕是一个肺癌的专病专方的药物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这个泽妻汤呢，它的金匮要略的版本跟桂林古本的版本是略有不同的啊。金匮要略的版本在讲义的好像是第五页吧啊，第五页的这个偏中间下面的地方。那首先呢是泽妻啊，他这个桂林本写这个三升，然后呢金匮要略本是写三经，那这真的是就比较让人觉得头大，因为古书的这个声跟经常常在刻印跟传抄的时候会有错乱啊，所以我不太能够肯定究竟哪个版本比较对。但是无论如何，泽妻一开下去的话呢，如果是要治癌症的话，我们一次一天的药里面开到四五百公克是常有的啊，所以三斤也可以说是对。那这个另外呢，它有金匮要略里面有多了三味药，就是有多了白钱五两、跟黄芩、跟桂枝。各三两，就是有这样的差别。那刚好在这个方证里面呢，白钱有或没有，它的效果不会差得太远。那黄芩跟桂枝也是看情形，或许要加或许不加的。因为像白钱的这个药性我们可以先讲，因为白钱的 使用的这个方，这个药是一个很单纯的药。那白前那个神农本草经也没有嘛，那魏晋时期的名医别录就写说味甘为温啊，其实它这个为温都不用提了，白前就算它是平的药，就是没有什么热性的。那他说主胸胁逆气，咳嗽上气，基本上白前就是一个通降肺气的气分药。那如果我们之后在读到泽七汤这个方的时候，读到它其中几位重要的药的走向的时候，会发现说泽七汤里面的药啊，多多少少都会翻搅到人的气。也就是当这个药里面有一些，这个当这个汤剂里面有一些药物是会把人的气这样翻上来的时候，你最好要加强一种降肺气的药，免得这个人咳得更惨烈。所以白前呢加也好啊，它是一个药性来讲非常非常温和的药，那就是也有一点点祛痰的效果。那这个当然是癌症是特殊状况，不然的话我们一般的话就是白前因为比较降气啊，所以在如果这个人太虚的时候，我们也会不用白前，就是比较用补一点的药。那在这里的话，白前是在这个方剂里面帮忙镇住这个咳嗽，所以就用它也无妨啊。那另外像是桂枝或者黄芩的话呢，那就是看情形而用，因为黄芩也算是寒药嘛啊。那一般来讲是这样子说吧，就是肺癌的人也有吐血的机会，对不对？那如果当他是属于阴实化热啊，因为癌症是阴实症嘛啊，阴实化热有热而吐血，那你恐怕就得加黄芩，因为黄芩能够凉而止血。那黄芩的帮助这个凉而帮助止血的效果是呈现在这个张仲景另外一个方叫做黄土汤，因为黄土汤就是专门治什么胃出血、肠出血的啊，喝下去血就停了。就是胃癌的话，就黄土汤加减都可以医，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止血方。那但是，像我们如果照张仲景的比例去开黄土汤，里面也用那么多黄芩的话，如果那个人他是本来体质就比较虚寒的人，他黄土汤喝下去说啊，现在没有再便血了，但是开始拉稀了啊，就是因为他被寒到了。所以当一个人的身体有寒象的时候，那你黄芩就可以不必放。那如果是有热而吐血的时候，黄芩可以凉一点点，帮助他不要那么容易吐血。所以这个就是用这样的角度来选取黄芩，所以黄芩不一定是需要放的。而桂枝这味药呢是这样子，像张仲景啊治疗妇人的子宫肌瘤有一个很代表性的方叫做桂枝茯苓丸。那我们说桂枝是一个在血中通阳气的药，那要打破这些真假积聚的话，有桂枝当然比较好。可是相反来讲，如果一个人已经在咳嗽会带血或者在吐血，你再放桂枝的话，那桂枝是非常不适合用在有吐血的人身上的，因为它会让那个血的吐得更多。所以那这种情况，所以就当那个人体质偏寒而没有在吐血的时候，你可以不要用黄芩，用桂枝。那当这个人呢有在吐血的时候呢，那你就不要用桂枝，那如果有热可以用一点黄芩。所以桂枝黄芩呢，我觉得不完全不放也算是单纯明快，那要放的话就当作是加减的药，也不是必须放的药啊。所以这知道一下，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癌症患者都会化热的，那没有化热的话就不一定需要黄芩来凉肺来消炎了。那所以这几位比较没有关系的药就先这样子带过去。那这个方子呢，我们要看比较要紧的药啊，就是这个紫参跟泽七这两位新药了啊。那像我这个讲义第五页上面附的这个现在一般临床呢，什么用于肺气肿、肺心病、支气管哮喘、肩腱浮肿，因为这是因为紫参跟泽七都是有治水肿的效果，所以他就这样子来用它。可是其实这个所谓的现代临证也有一点点过时了，因为比较最近的研究的话，大概都是把紫参跟泽七是用在这个治疗癌症上面，再往这个方向发展啊，所以这个硬是借到什么肺气肿、肺心病，其实也是大可不必啊，就基本上没有很对症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把泽七汤回归到它一个本位啊，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肺癌的专病专方来看。 那我们讲义上面这几味药啊，好像是是先是什么，先是紫参是不是啊？那我们就先来看紫参啊。这个紫参啊，说到紫参就让人觉得好像要讲一些话插人家的台哦。就是前几个月吧，看那个美国汉唐网站啊，倪海厦先生的什么大陆旅游记啊，他就在这个大陆的药房啊，就是遇到一个什么伟大的药师啊，他问说有没有紫参，因为他在美国就是因为没有紫参，所以呢治肺癌都用别的药代替啊，用什么四逆汤和田力大枣泻肺汤等等这样子，那就问有没有紫参，然后就人家就哦有，就给他紫参了，然后他之后呢再上山下海都再也没有遇到过紫参了，所以就是有这个机缘他才能够遇到这个伟大的药。就当他讲到那样的时候，然后他的学生又在那边跟着歌功颂德啊，老师带回来啊肺癌肺癌的特效药，然后啊从此以后大家有救了什么，讲那么多，让我觉得我要接下来讲的话有点让人家好像有点好像伤到人家的自尊。就是紫参那个药到处都买得到啊，这个紫参你如果到药局是说紫参，那可能人家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紫参因为参总是底下那个根叫做什么什么参嘛，对不对？可是紫参的整棵植物叫做石剑川，那是台湾就买得到的。啊，所以你到药房如果说要买石剑川的话就可以买到了。啊，所以人家特地到大陆去上山下海，还遇到贵人才遇到。那我们这边就是家庭主妇的世界，就是买得到啊。那有点这样讲有点不好意思啊。不过人各有擅长嘛，可能我这边比较擅长买东西。那这个是今天那个学同学的屁了都老过啊。有同学还抱怨说什么在礼拜六班都不会那么想买，到礼拜天班就受到群众的煽动，要刺激消费。就是礼拜六的班比较多老学生，是不是比较大家心境都已经稳了，就是已经心已经很老了啊。那现在这些礼拜天的班还要贪新鲜这样子。那这个紫参这味药呢，说起来还蛮好玩的，就是像讲到紫参或者讲到泽漆啊，都会变成要用一种好像侦探的头脑去拆这个神农本草经里面的逻辑性。怎么讲呢？比如说他紫参，他说一名杜蒙啊，古时候又叫杜蒙，他说味苦寒或者是苦辛，那他说治这个心腹积聚寒热邪气，通九窍，利大小便。这四句话呀，会让人对这个药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尤其是当你《神农本草经》的其他的一些药味也认识的时候啊，就会觉得这个药感觉上很不重要嘛，它的所有的功能都有更会做这件事情的药。比如说这个心腹积聚寒热邪气，最代表的冠军选手是谁啊？是柴胡啊，对不对？柴胡能够通破心腹积聚去往来寒热，所以紫参的头两句话人家就会说，哎，这个药要这个功用干嘛呀？这个柴胡不是更擅长做这件事吗？那通九窍，那通九窍的这个代表选手是什么啊？是菖蒲啊，是细辛啊，这些都是标准的通九窍的药，那让人觉得说紫参来这里凑什么热闹？那这个利大小便那可多了，对不对？什么大黄也好，茯苓也好什么的，就是会觉得紫参这个药好像每一个主治都有别的药更擅长做，这个药为什么是这么样子的没有特色呢？那在研究这个神农本草经的历代的学者啊，他就会说其实这些话加到一起，然后我们才能从里面去以这四句话当作线索去推测出紫参的药性可能是在做什么。就是他说呀，如果我们想象一个人啊， 我们九窍是上面有七窍，下面有两窍嘛，对不对？那我们假设这个人有一种病是子孙特别擅长的，那那个病我们假设在这里给他取个名字叫做问号啊，就是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病。那当这个某某东西存在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奇怪的状态。比如说子孙汤的主治是下利肺痛，就是这个人在拉肚子的时候他的肺会痛，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东西会让他的身体的上面的七窍跟下面的两窍形成一种互相牵扯的状态，就是下利的时候会肺会痛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呢，我们如果说子孙是利大小便，那我们就会问啦，利大小便等于只是利下面两窍啊，对不对？那上面七窍它怎么没有写利鼻涕利眼泪啊？所以历代的医家就会说，子孙这味药如果推敲到它的主治的时候啊，通常会归到一个东西，就身体有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堵在那边，乃至于啊下面两窍不能顺畅的下来，而上面七窍也不能顺畅的运作。比如说子孙如果下利而肺痛，这是一个主症，对不对？那子孙治的其他一些病，就是历代的古方，因为子孙跟泽泻都是后代很少用的药啊。那有另外一些主治，比如说这个人拉不出大便，可是在流鼻血在吐血，那你就会知道说，哎，他底下便秘，该下去的不下去，然后不该上来的就跑上来，就都有这样子上下呼应的状态。所以子孙用了之后呢，他比如说如果是以这个上面在流鼻血，可是大便用不通，大小便用不通的来说这件事，就是说他可能是把里面什么东西拔掉了，一旦拔掉了，下面就下得来了，然后上面就可以收回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药性。所以他的这个利九窍并不是上面七窍也是往外开的，它可能是一个往里面拉的啊，然后可以破除掉中间有一个牵扯到上七窍跟下二窍的这个病啊。当然这个病是什么病我们就不太确定了啊。所以就是可以它可以通利，就是通利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因此下焦血分的淤结可以打破，那上焦血分的阻塞也可以拉通，就是这样一个药性。所以基本上子孙也是一个比较是走到血分，走到阴分，然后呢它的药性是会把身体里面一个什么东西往下面拉掉，把它打散的药啊，是这样的一个药味。那这个当然子孙如果是说杂七杂八的方里面呢，它就是一个好像通血啊，然后或者是通水的药，那像有一些什么活络筋骨的酒啊，什么各种补药里面也会放一点点子孙，那就一丝一丝啊，吃了之后就比较能够通经活血这样子。那这样子一个散掉这个积聚的这个这个凝聚的东西啊，可能是血，可能是癌肿啊，这个是一个子孙的特性。那这个子孙呢，我们现在一般啊，就是在用它的时候，就称它的这个俗名，就是我们用石见川这味药。那石见川这味药呢，在现代的这个临床研究里面呢，就跟很多很多其他的抗癌的药一起用。那我个人是以为泽漆跟这个子孙，也就是石见川，把它跟其他的那些抗癌草药放到一起用，是蛮委屈到这两味药。怎么讲呢？就是其他的所谓抗癌草药，像是什么雷公藤啊，什么白花蛇舌草啊，什么半枝莲啦，这些东西都是对人的伤害性还颇为不小的草药，就是你吃这个草药，癌症还没有医好，人都先中毒虚死了。可是子孙或者是泽漆，却是这一类能够破癌症的中草药里面，副作用算是极小的。 所以你把紫杉拿来跟那些其他的药一起用啊，跟那些比较猛而毒的药一起用，其实不容易看出紫杉的长处，因为加了那些很猛很毒的这些破癌症的中草药，那这那锅汤就是毒汤嘛。那紫杉比较不毒有屁用啊？但是呢，紫杉泽漆的这个组合呢，却是很不毒的。那不毒是多要紧的事啊，因为癌症的人都很虚啦，你如果那个药里面的毒性一强，那个人耐受不住，就是病没有治好，人先被你打死了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就会觉得我的心里面的感觉比较是，如果是一般那种中医所谓的抗癌中草药，那种都是一些很毒的草药加起来的那种汤，我会觉得你如果要那种汤的话，去给西医做化疗也差不多啦。因为你说化疗对人的身体有伤害，什么雷公藤、白花蛇舌草、半枝莲，伤害也很大啊。即使是比较温和的三棱鹅柱之类的药，其实还是很破气破血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如果你要用那么毒的中草药来治癌症的话，那你干脆去给化疗算了啊，至少西医对于整个流程都还能够有一个精确的掌控，那不像我们在家里面吃的试试看这样吓死人一样。那可是呢，如果是泽漆汤的话，那我就很推荐，因为同样是有杀灭癌细胞的效果，泽漆汤的副作用很小。那这样子的话就看得出它的优势了，就是比起化疗它比较不会让人受损，然后效果又不输，那这样子就值得一试。好，所以泽漆汤是一个例外，它的排列组合特别好。那像是一般的话，如果是用石建川跟其他的这些抗癌中草药放到一起去治疗一些癌症啊，那临床上面呢得到的报道都会让人觉得，哎呀，就是可能十个人里面有五个人存活了三年、四年、八年，那也有五个人就死掉了，就是感觉上没有什么中药的优势存在啊，差不多就是都是在看存活率。那当然我个人因为是偏爱金方，也偏爱紫杉跟泽漆这两味药，所以我想我在看资料的时候可能有一点偏见，你们就姑妄听之啊，不要太当真。就是我看资料看报道那些数据，就是翻阅的时候会觉得，如果抗癌中草药啊只是放石建川跟泽漆两味药的时候，存活率是特别高的。就是我在看的时候，就以一个偏心金方的角度去看，说就是如果这个药里面只有抗癌中草药只有泽漆跟紫杉两味药的时候是怎么样，那通常这个效果都是好像比较好，然后存活率特别高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就蛮值得用的。比如说我在看那种大陆的报道的时候，有看到一个治疗那个甲状腺肿瘤啊，那个也是一个癌症的，他的方子我就觉得哎，开得很正大光明哦，不知道是谁开，就是开得很漂亮。比如说像中国人治这种区块的这种结起来的东西，通常会放夏枯草啊，夏枯草在古方是治这个的，他就是放夏枯草、土茯苓跟海茯石各30克。那像海茯石这种东西啊，可能也是咸宜软坚之类的药啊，就是那种肿块类的东西都要有点软化的药。那夏枯草是古方里面治这个区块的这种肿瘤特效的药啊。那另外他放了土茯苓也是很厉害哦，就土茯苓在这个药是一个我们中国的近代中医学慢慢发现它厉害的地方。土茯苓是一种有点像芋头的东西了啊，就是一坨，然后一般药局是切薄片，那煮起来汤浓稠稠的，没什么味道，淡淡的。那土茯苓在中国一开始啊，是因为这个梅毒，梅毒从广东那边港口传进来以后，那个时候中国人杀灭梅毒是用那种含有水银的那种清粉之类的药剂，那吃了之后人体会受到这个药剂的伤害，那个时候就有医生开始采用土茯苓，说是土茯苓可以把身体中的这个清粉毒、水银毒把它拔掉。可是到后来慢慢这个方剂就改成发现说，哎，梅毒单用土茯苓就可以把它去掉，就一直吃一直吃大剂的喝，那个梅毒 这个螺旋体竟然可以被抽掉，可以拔掉。那于是中国人又发现说，哎，土茯苓这个药看起来干干甜，就是淡淡的，没有味道，然后没有什么药性，吃起来没有感觉。可是它有一个特殊的药性，叫做剔骨搜风，就是那种钻得很深的那种邪气毒气，它能够把它勾出来。那这个剔骨搜风的药性出来以后，后来呢，土茯苓就来治什么呢？治那个在里面痛得不得了的头痛，因为脑就算是骨髓的一种嘛，它在骨髓里面有风邪钻进去，那种脑里面的头痛，那用土茯苓，然后再继续用下去呢，再推扩它药性，发现说土茯苓是脑瘤脑癌的特效药，就是从骨头里面把那个邪气勾出来。那所以到现在的话，土茯苓也变成一个抗肿瘤可以用的药了，而且没有副作用，就听说土茯苓跟茶一起喝会让人掉头发，副作用就只有这么大而已啊。那我有一次一起喝，哎，然后没怎么掉，反而是最近开始掉了。那所以土茯苓、夏枯草、海茯实各30克，然后呢，黄芪、石剑川跟瓦楞子，瓦楞子就是一种蚌壳嘛，啊，就因为这种破积聚的药，总是要放点蚌壳类的东西来软煎啊，各20克。然后呢，白芍、白芥子、玄参、香附、泽漆各12克。然后呢，党参跟沙参各15克，然后姜蚕9克啊，姜蚕在这种东西，这一类区块的病也会用到。那像这个方子里面，就是走的路子也对。然后呢，抗癌中草药就只有泽漆跟石剑川2种，然后呢，其他都是配伍的很漂亮的药物啊，然后补气的药，什么黄芪有20克，党参有15克，补气扶正的药也够。那他说用药70几天，癌种全部消失